你好，这里是中文播客高级中文的媒体课程，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康妮。 康妮，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篇文章呢，是很多媒体课程里面我觉得读起来最舒服的一篇，因为比较像正常人说话。 对，比较轻松。 对对对，平时读的好像里面成语都非常多，今天的虽然成语也很多，但是呢用的我觉得很巧妙，我们说比较诙谐幽默， 对吧、嗯、 那今天讲的这个问题呢，是最近在中国大家都很关注的，就是要取消五一黄金周这个长假的问题啊。 对， 那这个黄金周，中国我们现在一共有几个呀？ 一共有三个黄金周， 一个 就是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和春节那个黄金周。 对，所以呢，一个礼拜的假期，你想啊，全中国十几亿人都放假， 对， 那很多人就会去旅游。景点呢就是人非常非常的多，或者我们在这个文章里看到的一句话就是人山人海，对吧、 或者说是人满为患。 没错，人满为患的意思就是人多到已经成了一个 很大的问题了。 对， 是吧、 嗯、 所以呢最近就有一个新的方案要取消五一黄金周。那听到这个方案，康妮是什么反应啊？ 我比较不赞成这个方案。 赞成的人有一些，然后不赞成的人也很多，因为大家这个、一年工作很辛苦嘛，能放一个礼拜假，不管你是去旅游还是在家什么事儿都不干，休息一下也是很好的啊。那所以呢在社会上也引起了蛮大的争论。我们今天的文章啊，这个作者提了一个什么意见呢？ 他说不如让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 让时间去解决啊。那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黄金周之所以会旅游的人那么多，是因为大家平时呢没有这样的机会。 对，中国的一个假期比较少，大家对旅游的一个兴趣越来越大。 哦，那他用时间去解决的想法就是说，时间长了大家也不会那么新鲜了，好像每一个黄金周一定要出去玩啊。 对， 那么如果黄金周取消的话呢，其实我们也能适应，也是可以让时间去解决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根本不是一个办法的办法吧， 比较中庸啊。 没错，但是文章写的还是不错的。而且呢里面也有很多有意思而且很有价值的词语。第一个康妮我想看一看的是平常心。平常心是他说到平常事自然平常心，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一个比较平常的事就要用一颗比较平常的心去对待， 就是心态要好一点啊。这个叫 比较平和。 对，平常心。好，那人山人海，这个其实已经不用太多的解释了啊。 对，人非常非常多，像山像海那样。 哎，康妮在去年黄金周的时候到北京去了一次啊，等一下问问你有没有人山人海的情形。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成语呢很有意思啊，有一个有趣的典故是吧？ 对，这个成语呢是甚嚣尘上，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是说对传闻的事情议论非常的多 啊、所以我们在文章里面用到就是取消一个黄金周的说法甚嚣尘上啊、那这个典故是什么呢？ 他是说当时的楚国和晋国作战、然后楚王呢就登上了那个战车、去看晋国到底在做什么，然后他下来对他的侍从说甚嚣且尘上矣，就是说晋国的人马都准备好了，非常的闹、然后尘土也飞扬起来了，就是随时开始作战。 哦，那现在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说议论纷纷对吧？ 对，然后也是说言论非常的嚣张。 甚嚣尘上。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成语，叫做一枝独秀。一枝独秀， 一枝独秀是说一枝花在那里盛开着，就是说事物非常的突出。 好，那如果取消了五一长假呢，这个十一就变得一枝独秀了啊。 对， 虽然也是有春节，但是春节大家都回家，不太会选择就是大规模的去旅游、对吧？ 对， 这个也有人说十一黄金周呢不叫黄金周，就会晋级为钻石周了。那这个晋级是什么意思呢？ 晋级呢是说升到比较高的等级。 哎，经常在这个体育比赛里面用到、 对， 这一轮淘汰了谁然后晋级到下一轮，对吧？那么我们下面再看的是什么词呢？ 下面我们看到也是一个成语，叫做名目繁多。 名目繁多，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理解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种类名堂很多， 对 吧？对，再看含金量。含金量， 含金量其实是说在矿石里面它含金子的量有多少， 嗯， 那么也就是说它真正有价值的部分是多少。 没错，比喻一个事物的价值。 嗯， 好，那我们再看一个误读。误读， 误读的意思呢是说错误的解读或者理解。 嗯，这个其实我觉得作者说的蛮好的，他说支持改革黄金周呢是民意，就是这个民众的意思啊，但是取消黄金周恐怕就是对民意的误读。 嗯， 就是我们希望可能黄金周再多一点希望那样的改革而不是取消哈。 对的， 那其实现在取消它还是有另外的一种方式的，对吧？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再来看人满为患。人满为患， 人满为患是说人非常非常多，多到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嗯，好的，那我们再看一个念想。念想， 念想其实是北方人比较常见的一个说法，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想法， 对 吧？对， 想念。 嗯，我最近有很多念想，就是说你脑子里一直在思考在想的事情啊。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贸然。贸然， 贸然呢是说轻率的样子，那么也就是说他遇到事情不经过思考，就随随便便就决定要怎么做。 所以呢有人会觉得取消五一黄金周这个决定是一个贸然的决定啊。 对，他没有经过很深的思考，也没有去调查。 对，那其实五一黄金周现在被取消了以后呢，有一个方案，就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会有假期，分别是这个中秋节， 对，然后是清明节和端午 节，对，都会放一天的假啊。 其实在传统节日放假这一点我觉得蛮赞同的。 嗯，为什么呢？ 这样一来就有利于我们记住这个传统意义。 没错， 对，不要忘记老祖宗一些东西。 哎，我也完全同意啊。那康妮，我自己黄金周呢是会避免出去旅游，因为就是怕人多。但我知道你有一年的黄金周是到北京去了，对吧？和萧霞到北京去了。 嗯， 那当时是什么盛况啊？跟我们来形容一下。 首先去的时候是买不到车票，因为排队人很多，等我们去买的时候已经全部卖完了。 嗯， 所以我们只能坐第二天的车 啊。所以行程就打乱了，是吧？ 对。 那结果到了北京以后呢，人山人海，人满为患， 那个人多的 就是火车一到北京就是人流，对吧？人潮， 对，根本不用自己走路，后面人会推着你走。 哇，这感觉也蛮奇妙的。那你们到一些比如长城啊、故宫、天安门，是不是都看不到真正的景观？ 看到的就是前面的人头 那这整个旅游的经历对你们来说是觉得值得吗？还是说黄金周我再也不要出去旅游了？ 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哎，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不去的话你就什么也看不见，对吧？ 哦，所以康妮还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人啊。 嗯， 因为我们平时在国内呢这个带薪假期公司的年假是比较少的，对吧？所以大家也别无选择，好像只能黄金周一起跟全国十几亿人出去旅游那不知道取消黄金周以后这个08年旅游的情况会怎么样啊？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做一篇这个后续的报道来告诉大家。好了，你可能也有在中国黄金周期间旅游的经历，或者说呢，哎，在你自己国家有没有这样的假期啊？你们是怎么做的？都欢迎到 ChinesePod.com 上面来告诉我们。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看到这一篇媒体课程的链接，还有其他很多的课程。好，今天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